第七单元，第二部分，活动。听录音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一，请问去王府井怎么走？ 一直走，然后往右拐。 到红绿灯往右拐吗？ 对。 二，你怎么回家？ 坐出租车。 要多长时间？ 20分钟。